小脚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们主持人泽黎呢，跟女朋友互相做你懂我吗这个游戏，出六道题让对方选择。泽林先做的错了一道题，他女朋友呢很失望地说，你并不是百分百了解我吗。轮到泽林女朋友做的时候呢，错了三道题，他女朋友说，你藏得也太深了，我看错你了。 Oh no！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近来，山东建筑大学一个老师发明了限时二维码点名法。学生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证明已经到了课堂，二维码呢是限时的，30秒到180秒不等，超时就会失败。网友吐槽说，室友们，我扫码手速有限，大家还是亲自按时上课去吧，科技改变点名方法呀。 Just.

来在成都地铁四号线上的一位学生在逐字逐句的背诵英文课文，看起来还没有睡醒呢。他老妈呢在旁边拿着课本认真的核对，快到站的时候呢，学生才把课本装回书包。网友同情说，想起被爸妈支配学习的恐惧了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